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原文摘要，第六品至第十品。忏悔品第六，自信五分法身香。一、戒香，即自心中无非、无恶、无嫉妒、无贪嗔、无劫害，名戒香。二、定香，即睹诸善恶境相，自心不乱，名定香。三、慧香，自心无碍，常以智慧观照自性，不造诸恶，虽修众善，心不执着，尽上念下，今续孤贫，名慧香。四、解脱香，即自心无所攀缘，不思善，不思恶，自在无碍，名解脱香。五、解脱之见香，自心既无所攀缘善恶，不可成空守极，即须广学多闻，是自本心达诸佛理，和光皆悟，无我无人，直至菩提真性不异，名解脱之见香。善知是此香各自内熏，莫向外觅。忏者忏其前愆，从前所有恶业、愚迷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悉皆尽忏，永不复起，是名为忏。悔者悔其后果，从今以后，所有恶业、愚迷、骄狂、嫉妒等罪，今已觉悟，悉皆永断，更不复作，是名为悔，故称忏悔。凡夫愚迷，只知忏其前愆，不知悔其后果，已不悔故，前愆不灭，后过又生，前愆既不灭，后过复又生，何名忏悔？四弘誓愿，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，自信法门无尽誓愿学，自信无上佛道誓愿成。何名自信自度？即自心中邪见烦恼愚痴众生，将正见度。既有正见，使般若智，打破愚痴迷妄众生，个个自度。邪来正度，迷来悟度，愚来智度，恶来善度，如是度者，名为真度。无相三皈依戒，皈依觉两足尊，皈依正离欲尊，皈依净众中尊，从今日去，称觉为师，更不皈依邪魔外道，以自信三宝，常自证明，劝善知识，皈依自信三宝。佛者觉也， 法者正也，僧者敬也。自心归一觉，邪迷不生，少欲知足，能离财色名两足尊。自心归一正，念念无邪见，以无邪见故，即无人我共高，贪爱执着名离欲尊。自心归一静，一切尘劳爱欲境界，自性皆不染浊，名众中尊。若修此行，视自归一，凡夫不会，从日至夜受三归戒。若言归一佛，佛在何处？若不见佛，凭何所归？言却成妄。善知识，各自观察，莫错用心。经文分明言，自归依佛，不言归依他佛。自佛不归，无所依处。今既自悟，各须归依自心三宝，内调心性，外敬他人，是自归依也。一字色身，归依清净法身佛。于自色身，归依圆满报身佛。于自色身，归依千百亿化身佛。色身是舍宅，不可言归。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，世人总有为自心迷，不见内性，外觅三身如来，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。世人性本清净，万法从自性生，思量一切恶事，即生恶行；思量一切善事，即生善行。如是诸法在自性中，如天常清，日月常明，为浮云盖覆，上明下暗。忽遇风吹云散，上下俱明，万象皆现，世人性常浮游，如比天云。善知识，智如日，慧如月，智慧常明，于外浊境，被妄念浮云盖覆，自性不得明朗。若欲善知识，闻真正法，自除迷妄，内外明彻，于自性中，万法皆现，见性之人，亦复如是，此名清净法身佛。自归依者，除却自性中不善心、嫉妒心、谄曲心、无我心、狂妄心、轻人心、慢他心、邪见心、共高心，及一切时中不善之行，常自见己过，不说他人好恶，是自归依。常须下心普行恭敬，即是见性通达，更无挚爱，是自归依。一灯能除千年暗，一炷能灭万年愚。莫思向前已过不可得，常思于后，念念圆明，自见本性。善恶虽殊， 本性无二，无二之性，名为实性。于实性中，不染善恶，此名圆满报身佛。自性起一念恶，念万劫善因。自性起一念善，得恒沙恶尽，直至无上菩提。念念自见，不失本念，名为报身。若不思万法，性本如空，一念思量，名为变化。思量恶事，化为地狱；思量善事，化为天堂。毒害化为龙蛇，慈悲化为菩萨，智慧化为上解，愚痴化为下方。自性变化甚多，迷人不能醒觉，念念起恶，常行恶道，回一念善，智慧即生，此名自性化身佛。法身本具，念念自性自见，即是报身佛。从报身思量，即是化身佛。自悟自修自性功德，是真归一。皮肉是色身，色身是宅舍，不言归一也。但悟自性三身，即是自性佛。无相颂，迷人修福不修道，只言修福便是道。布施供养福无边，心中三恶缘来造。你将修福欲灭罪，后世得福罪还在。但向心中除罪缘，各自性中真忏悔。呼悟大圣真忏悔，除邪行正即无罪。学道常于自性观，即与诸佛同一类。五祖唯传此顿法，普愿见性同一体。若欲当来觅法身，离诸法相心中喜。努力自见莫悠悠，后念忽觉一世修。若悟大圣得见性，前功合掌至心求。机缘品第七。诸佛妙理，非观文字。前念不生即心，后念不灭即佛。成一切相即心，离一切相即佛。即心明慧，即佛乃定。定慧等持，意中清净。悟此法门，有汝习性，用本无生，双修是正。离本则慢床， 头西不至地，有我最极生，望功夫无比。汝今明法达，勤诵未修歇，空诵但寻声，明心号菩萨。汝今有缘故，吾今为汝说，但信佛无言，莲花从口发。诸佛世尊，唯以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，一大事者，佛之知见也。世人外迷着相，内迷着空。若能于相离相，于空离空，即是内外不迷。若悟此法，一念心开，是为开佛之见。佛有觉也，分为四门：胎觉之见、视觉之见、悟觉之见、入觉之见。若闻开示，便能悟入。即觉之见，本来真性，而得出现。汝胜悟错解经义，见他道开示悟入，自是佛之知见，我辈无分。若作此解，乃是谤经毁佛也。彼既是佛，以具知见，何用更开？汝今当信佛之见者，只汝自心更无别佛。盖为一切众生，自蔽光明，贪爱沉静，外缘内扰，甘受驱驰，便劳他世尊从三昧起，种种苦口劝令请习，莫向外求，与佛无二，故云开佛之见。无意劝一切人，于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，世人心邪，愚迷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嗔嫉妒谄溺我慢，亲人害物，自开众生之见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知见。开佛之见即是出世，开众生之见即是世间。口诵心行即是转经，口诵心不行，即是被经转。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诵经久不明，语意作仇家。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有无惧不济，常遇白牛车。经义分明，汝自迷背， 诸三圣人不能测佛智者，患在度量也。饶依静思共推，转加玄远，佛本为凡夫说，不为佛说。此理若不肯信者，从他退席，殊不知坐却白牛车，更于门外觅三车。唯一佛圣，无有余圣，若二若三，乃至无数方便，种种因缘，譬喻言辞，是法皆为一佛圣故，汝何不醒？三车是假，唯习时故，一圣是实，为今时故。教汝去假归实，归实之后实亦无明。因之所有真才尽属于汝，由汝受用，更不作复想，亦不作子想，亦无用想，是名持法华经。三身者，清净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圆满报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亿化身，汝之行也。若离本性，别说三身，即名有身无智。若悟三身，无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。自性具三身，发明成四智，不离见闻缘，超然登佛地。吾今为汝说，地性永无迷。莫学持求者，终日说菩提。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。妙观察智见非空，成所作智同圆净。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若于转处不留情，凡心永处那且定。不见一法存无见，大似浮云遮日念。不知一法守空之，还如太虚生闪电。此知之见瞥然心，错认何曾解方便。汝当一念自知非，自己灵光常显现。汝观自本心，莫着外法相。法无四圣，依法修行是大圣。万法尽通，万法具备一切不染。离诸法相亦无所得，名最上圣。圣是行义不在口争。汝须自修莫问吾也，一切时中自性自如。汝今当知，佛为一切迷人，任五蕴合合为自体相， 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，好生恶死，念念牵流，不知梦幻虚假，枉受轮回，以常乐涅槃翻为苦相，终日持求，佛名此故，乃是涅槃真乐。刹那无有生相，刹那无有灭相，更无生灭可灭，是则即灭现前。当现前时，亦无现前之量，乃谓常乐。此乐无有受者，亦无不受者，岂有一体五用之名？何况更言涅槃尽伏诸法，令永不生，斯乃谤佛回法。无上大涅槃，原名常寂照，凡愚未知死，外道直为断，诸求二圣人，勿以为无作，尽属情所寄。六十二见本，妄立虚假名，何为真实义？唯有过量人，通达无取舍，已知五蕴法，即以蕴中我，外现众色相，一一因生相，平等如梦幻，不起凡圣见，不作涅槃解，二边三际断，常应诸根用，而不起用想，分别一切法，不起分别想，结火烧海底，风谷山相及，真常即灭乐，涅槃相如是。无今抢言说，令汝舍邪见，汝勿随言解，许汝知少分。妙湛圆寂，体用如如，五阴本空，六尘非有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乱，禅性无住，离住禅寂，禅性无声，离声禅响，心如虚空，亦无虚空之量。汝但心如虚空，不着空见，应用无碍动静无心，凡圣情妄能所具泯，性相如如无时不定也。慧能没伎俩，不断百思想，对镜心竖起，菩提坐莫长。顿见品第八，法本一宗，人有南北，法即一种，见有持极，何名顿见？法无顿见，人有立顿，故名顿见。住心观境，是病非禅，常坐居身，与理合意，听无记曰。 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，一具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课？无所说法，不离自性，离体说法，名为相说，自性常明，须知一切万法，皆从自性起用，是真界定慧法。心地无非自性界，心地无痴自性慧，心地无乱自性定，不增不减自金刚，身去身来本三昧。若悟自性，亦不立菩提涅槃，亦不立解脱之见，无一法可得，方能建立万法。若解此意，亦名佛身，亦名菩提涅槃，亦名解脱之见。见性之人，立亦得，不立亦得，去来自由，无智无碍，应用随作，应语随答，普见化身，不离自性，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，是名见性。自性无非无痴无乱，念念般若观照，常离法相自由自在，纵横尽德，有何可立？自性自悟，顿悟顿修，亦无见次，所以不立一切法，诸法即灭，有何次第？佛性若常，更说什么善恶诸法，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，故无说无常，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，即物物皆有自性，容受生死，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，故无说常者，正是佛说真无常意。佛彼为凡夫，外道执于邪常，诸二圣人于常即无常，共成八道，故于涅槃了义教中，破彼偏见，而显说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净。学道之人，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，无名可名，名于自性，无二之性，是名实性。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，言下便须自检。护法品第九。道由心悟，起在坐也。经云，若言如来若坐若卧，是行邪道。何故？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 是如来清净禅，诸法空寂，是如来清净坐。烦恼即菩提，无二无别，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，此是二圣见解阳露等机，上至大根悉不如是。名与无名，凡夫见耳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，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，在圣贤而不增，住烦恼而不乱，居禅定而不急，不断不长，不来不去，不在中间及其内外，不生不灭，性相如如，常住不迁，名之曰道。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，将灭止生，以生显灭，灭由不灭，生说不生，我说不生不灭者，本自无生，今亦不灭，所以不同外道。汝若欲知心要，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，自然得入清净心体，湛然常寂，妙用恒沙。副主品第十。三科法门者，因界入也，因是五因，色受想行识是也。入是十二入，外六尘，色声香味触法，内六门，眼耳舌鼻身意是也。界是十八界，六尘六门六识是也。自性能含万法，名含藏事，若起思量即是转世，生六世，出六门，见六尘，如是一十八界，皆从自性起用。自性若邪，起十八邪；自性若正，起十八正。若恶用即众生用，善用即佛用。用由何等？由自性有。对法外境，无情无对。天与地对，日与月对，明与暗对，阴与阳对，水与火对，此是五对也。法相与言十二对，语与法对，有与无对，有色与无色对，有相与无相对，有漏与无漏对，色与空对，动与静对，清与浊对，凡与圣对，僧与俗对，老与少对，大与小对，此是十二对也。自性起用十九对，长与短对，邪与正对，痴与慧对，愚与智对，乱与定对， 词与读对，介与非对，直与曲对，实与虚对，闲与平对，烦恼与菩提对，常与无常对，悲与害对，喜与嗔对，舍与谦对，进与退对，生与灭对，法身与色身对，化身与报身对，此是十九对也。自性动用供人言语，外于相离相，内于空离空，若权着相即长邪见，若权执空即长无明。执空之人有棒经，执言不用文字，寄云不用文字，人亦不合语言，执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。又云直道不立文字，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，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，汝等须知自迷犹可，又谤佛经，不要谤经，罪障无数。真假动静记，一切无有真，不以见于真，若见于真者，是见尽非真。若能自有真，离假即心真，自心不离假，无真何处真，有情即解动，无情即不动，若修不动行，同无情不动，若密真不动，动上有不动，不动是不动，无情无佛种，能善分别相，第一亦不动，但作如此见，即是真如用。报诸学道人，努力须用意，莫于大圣门，却执生死志。若言下相应，即共论佛意，若实不相应，合掌令欢喜。此宗本无争，争即失道义，执逆争法门，自信入生死。若欲成就种智，须达一相三昧，一行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，于彼相中不生增爱，亦无取舍，不念利益成坏等事，安闲恬静，虚荣淡泊，此名一相三昧。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，纯一直心不动道场，真诚净土，此名一行三昧。若人具二三昧，如地有种，含藏长养，成熟其实，一相一行亦复如是。心地含诸种，土与息皆蒙，顿悟花情已，菩提果自成。若是众生即是佛性， 若不是众生，万劫觅佛难逢。吾今教汝是自心众生，见自心佛性，欲求见佛，但是众生，只为众生迷佛，非是佛迷众生。自性若悟，众生是佛；自性若迷，佛是众生。自性平等，众生是佛；自性邪显，佛是众生。汝等心若显屈，即佛在众生中，一念平直，即是众生成佛。我心自有佛，自佛是真佛，自若无佛心，何处求真佛？汝等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，外无一物而能见立，皆是本心生万种法。故经云：心生种种法生，心灭种种法灭。自性真佛迹，真如自性是真佛，邪见三毒是魔王，邪迷之时魔在舍，正见之时佛在堂。性中邪见三毒生，即是魔王来注舍，正见自除三毒心，魔变成佛真无假。法身报身即化身，三身本来是一身。若向性中能自见，即是成佛菩提因。本从化身生净性，净性常在化身中，性使化身行正道，当来圆满真无穷。淫性本是净性因，除淫即是净性身。性中各自离五欲，见性刹那即是真。今生若欲顿教门，忽悟自性见世尊。若欲修行觅作佛，不知何处你求真。若能心中自见真，有真即是成佛因。不见自性外觅佛，起心总是大痴人。顿教法门今已流，救度世人须自修。报汝当来学道者，不作此见大悠悠。但是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无动无静，无生无灭，无去无来，无是无非，无住无往，悟悟不修善， 腾腾不造耳，急急断见闻，荡荡心无着。